就是家，地球是母亲，今天轮到我们为她尽一份心。 诚意是金，有心人会听，无论隔得多远都能够伴你。秋游过的是偏见的海洋， 然后把自私抛得远远的， 仇恨终于被用力的摔在地上。 被跨越的是种族的疏离， 看到坚持到最后是宽容， 誓言交给下一代，绿树蓝天。 宇宙是家，地球是母亲，今天轮到我们为他尽一份心。民族的心向未来有光明，先明白我们牵着大地一份情。 宇宙是家，地球是母亲，今天轮到我们为她尽一份心。 诚意是金，有心人会听， 无论隔得多远都能够感应。 让猜疑永远都追不上你， 瞄准的是希望与勇气， 全但是为了更好的未来，平衡是人类与自然的共鸣， 高举不是认同的价值，和谐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。其实并不那么重要， 我们真正在意的， 真正在意的是没有人输，学会分担痛苦， 舍得分享幸福。